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。这是用力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用力台北，2011年7月，第十七章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”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你们要谨慎。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解他；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，说：“我懊悔了。”你总要饶恕他。使徒对主说：“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”主说：“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？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树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”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“耶稣，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，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：“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”就对那人说：“起来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：“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，看啊，在这里，看啊，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”他又对门徒说：“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人将要对你们说：看哪，在那里；看哪，在这里。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。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当那日，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；人在田里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向罗德的妻子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门徒说：“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事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”第十七章完。